到了我们今天老蛇独女。 好， 喂，我是 Albert。 我是小咪。我是奶色。 我是公主。 是，咁啊，我想问一下呢，几位女士呢，你哋呢曾经遇过或者听过呢最无厘头或者最唔合理嘅一对男女分手嘅原因呢系咩？ 你讲先啊。 边个讲先。 好，我讲先。个男朋友话我唔够佢个 friend 条女咁靓。 咁呢个好正常。 但是他 真 的說得出口， 是啊， 沒 錯，不夠他漂亮，那個 friend 的女朋友，即是他想勾二嫂的了， 應該是啦。所以其實要先跟我分了手，才可以有理由令自己可以搭上第二個。 他未見過你的樣 子。什麼？就是可能其實見到他的 friend。 那你有沒有見過他口中所說的那個很索的他的 friend 的女朋友的樣子？ 沒有啊。 沒有的，即純粹是他說的。是 啦，他說的。所以我就覺得是最無理，最無厘頭的，真是突然間，可能認識我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好，那第二個講。 我聽過最無厘頭就是說家人反对咯，即是阿妈不喜欢你的 女朋友。哦，我想象到了公主她的另一半的家人反对，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上下的。公主原来是朱丽叶。 那么刚刚男方即是男方的家人不喜欢一个女仔，那么男方又很孝顺那些男仔的。 即 是听阿妈 讲。是阿妈妈那些什么妈妈奴啊。嗰啲嘅系啦，类似 孖宝啊嘛，好似 类似嗰啲咁嘅嘢 咯。孖宝 大陆就叫做孖宝嘅。 哦，系啦，咁啊，即系咁啊，就散咗咯。系啊，咁你咪无厘头啊呢个？ 咁但系嗱，我想知啦，你都有上去你男朋友屋企嘅，即系你有见过佢屋企人嘅，系咪先？ 见过，见过。 咁佢哋对你嘅态度点咧？其实我想八卦下。 见态度啊，就系唔不抽不睬啊，即系。啊，坐低 真系摆个格俾你睇嘅， 系啊系啊，即系唔 即系摆架子嘅， 摆架子嘅，绝对系，系啊，即系可以有啲咁嘅隔屋企， 咁冇礼貌嘅咩？ 人情世故，人情世故都唔识， 见过 嘅，但见过， 但系到最尾，你会有冇查察下话喂，点解佢哋唔中意我咧？有冇呢个？即系睇你个等唔够大，都生冇生养咁样定？ 嗰个女。即唔系我啦吓，我讲紧人哋， 我系朋友嘅， 系朋友嘅。咁啊，嗰个女仔个背景就有啲复杂嘅。其实真系又系屋企人又即系单亲啦，咁又系住公屋啊，咁阿哥又黑社会嗰啲咯。 哇，成日都遇到呢啲嘢， 系啦，有呢啲咁嘅嘢。咁啊，个女仔之前又系即系入过嗰啲咩社咩嗰啲，即系教导所嗰啲。 哦， 系啦。就因为是偷嘢咁样， 即系话而家呢个社会系几咁复杂啦，啲人变得越嚟越复杂啦。小咪你咧？ 冇，顶多咪就系、是大家可能忍受唔到佢去厕所，佢去厕所系点点点，跟住其实唔夹啊，分啦咁咯，嗰啲 即系习惯上，即系生活细节上 唔match嗰啲。 系你朋友啊，定系你自己经历嘅咧？ 唔系我听过啫， 你听过嘅 conclusion。 即系意思襟意思高， 通常而家有啲咧系突然间就话冇 feel 咯，今日冇 feel 嘛，寻日有少少啦，嗰啲咁样， 嗰啲玩嘢啫，嗰啲唔系想拍拖噶啦。 嗱，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因为今日啦，就见到咧，啊唔系，应该琴日啦，系嘛？琴日咧就见到报纸有讲咧，原来一个一个以前都几红嘅天王巨星咧，即系 Twins 嘅阿娇啦，系啦，Twins 嘅阿娇咧个组合啦， 国民偶像 系啦，阿娇。娇咧，就佢同佢嘅男朋友咧，即系而家应该叫早前嘅男朋友咧，就啱分手啦，咁样。咁个原来个分手嗰个理由咧，就系、是、个男朋友， 仔 男朋友原来阿娇个男朋友原来都系接受唔到佢个女朋友咧，就曾经影过一啲好， 我觉得奇怪喎，即系识佢嗰时都知噶啦，系嘛？即系点解会两个月后？ 其实我够胆讲就系话。全球嘅华人啊，嘅男性啊，只要咧你系睇过，只要你系熟悉呢个大中华嘅娱乐市场嘅人咧，有得上网嘅人咧，都应该睇过阿娇嘅一啲闪卡艳照嘅。 嗯， 系啦，即系以前咧系有好多啲好出奇嘅新闻，就系话喂有个阿伯唔识上网嘅。 嗯 咁咧佢就系咁咧，就翳人咧嚟到学习点样上网，嚟到 download 系啦，为咗睇嘅闪卡而学咗呢、這个，变咗呢个电脑专才啊！ 系、這、呢个，跟住到最尾系咁样。 嗱，跟住到最尾系点咧？就系话佢 download 到咧系一个疲惫嘅状态，冇瞓冇瞓几多日咧，跟住就晕咗入咗医院嘅呢条。 太正 系啦， 咩？我又冇 听过 呢、這个。 系啦，即系我曾经咧系睇过报纸，哇！做乜咁？咁咩咁 即 係 夸张得滞啊呢、這个嘛。 即係阿伯你使唔使咁勤力啊做功课啊跑马经可能都冇咁勤力喎、啊。 即係好鍾意阿嬌嘅之前。即係偶像嚟。 好老实。嗱好老实即係嗰陣时呢炸相呢係惊天地嘅。 嗯 是啦， 确实是的， 是啦， 我应该是新年的， 是啦， 是的，即是拜年 嗱，啱啱咧， 新职书啊， 嗱，啱啱嗰阵时， 你揾到章，你有冇揾到章咁？ 嗱，啱啱嗰阵时咧就是所有嘅中国人或者系香港人咧，都啱咁啱嗰阵时有两个礼拜咧系冇乜嘢做，咁所以咧就系咁喺屋企研究嘅，可能 我因为呢件事咧同我爹哋关系好咗， 即系教你爹哋点样睇， 咁佢对你嚟讲系好即系好嘢嚟 嘅，系啊，冇错， 喂，点 download 噶？点解唔得嘅？搵唔到嘅。 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又紧密咗啊！ 系啦，冇错啦。跟住有啲人又自强咗啦，开始识得自我增值啦。因为啲阿伯开始要学上网啦。 哦，哇！佢真系经济效益会有少少。 嗱咁讲啦，嗱，我想问一下几位女士啦，即系嗱。呢單嘢都咁耐啦，其實即係仲有一啲咁嘅漣漪效應出嚟啦。其實當年係因為我哋個台啊，阿大肥哥咧，其實都做節目都講過，其實當年 Twins 喺內地真係好紅，係好紅。紅到就係點樣咧？佢電台上面所有嘅電台咧點歌咧，係每一日都一定有 Twins 嘅歌嘅，係仲要係連住可能連開十八鋪大 嘅。我哋都想點啊， 文澤。咁確實嗰時我翻學都真係好中，都覺得啊呢兩個靚妹都幾過癮喎，即係女連女仔都覺得佢哋幾。 其實嗰個年代佢哋係好靚㗎，兩個個樣都好靚。 系，嗱一嚟咧，佢哋真系靓啦。但系当年我有一个疑问嘅就系，喂，其实佢哋真系唔似样噶、哦，即系叫 twins 为啩。 但嗰时我真系相信佢哋，以为真系妈， 以为真系妈妹。 外国人点解完全分唔到？ 喂，大佬姓都唔同，大佬 系咁啊，唔好研究呢个咁细节啦。 即系嗱，好老实，我觉得就系嘅，两个都靓女嘅，系啦。咁但係你话佢哋两个系 twins 就真係太牵强啦。咁但係当然啲歌系真系好听嘅。 嗯。 我不得不承认嘅呢样嘢。即係佢哋对娱乐事业上面嘅贡献系都系一事无两嘅喺当年嚟讲。 所以我哋要多谢嗰阵时嘅作词人同埋作曲人囉。 嗯，我啲咩颁奖 礼咁见到咩事？见到有啲讨论区一个标题系阿娇同新男朋友分手，失落数心声。佢好介意我以前啲相，介意个个都睇过我嘅身体、哦。 嗱、啊，咁我想问一下两几位女士咧，你哋又会唔会如果男朋友真系喺呢一个好想同你影啲亲密相，亦都就系话喂嗰阵时嗰个气氛系有嘅，咁你哋会唔会影咧？你介唔介意呢其实、即係留倩影呢样嘢其实嗱、以前有啲女仔都会同我讲话其实留倩影系应该嘅但係呢啲相一定要好地处理。 唔係我有啲質疑点样可以搞緊嗰时又影相呢即係佢即係其实嗱、 我陈生系一个艺术家嚟㗎嘛。 有啲人就有啲定号嘛你都 set 摆 定佢都 set 定即係有准备㗎喇。 唔係一个艺术家呢其实呢又有器材嘅话呢咁其实相信都系做到㗎。 咁我相信佢系一个即係喺呢方面都一个天才。 唔係啲人人哋 feeling 到就要入㗎啦佢 feeling 到就要影相先㗎 嘛。嗱其实我諗啲听众呢就讲咗咁耐呢唔係再想听其他嘢、听下你哋点样分析啊或者你哋觉得想好唔 ok 先。 我就麻麻地啦即係影相。我本身都唔好鍾意影相啊仲要喺呢啲情况下影我就觉得即係 你唔会嘅。 接受唔到囉。 即公主唔会嘅。 我唔会 㗎。但你影过男朋友呢 都系嗰啲可能瞓醒嗰啲相咯， 即系唔会话用佢嘅身体器官嚟到做一啲主体啦，系咪先？即系你可能用佢嘅主体系做一个， 我出对嗰啲嘢冇乜兴趣喎、啊，大佬。 Okay, 其实我有印象咧，以前玉女女神周慧敏咧，佢都有影过嘅。 唔係影佢自己啊，係影佢個男朋友啦。 魏真 係啦，即係而家都係佢男朋友啦。就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啦，就係、是。魏震就一丝不挂啦，跟住又搵只猫咧，抱起只猫咧就遮住下体嘅， 系、啦，嗰、那 个系嗰张相系有嘅， 周刊封面嚟，变咗好似 系咩？到最尾我唔系好记得，我净系记得我睇过一张咁嘅相啦。 咁、我觉得呢啲都几得意嘅， 系情趣啊嘛？你哋会觉得系咪先？即系呢啲嗱呢个尺度又无伤大雅嘅，我觉得对一个男仔嚟讲， 系啊，即系有啲嘢遮住啊，或者系有啲工具，或者佢个意识上唔系想去咸湿啲乜嘢。 嗱，所以就系分别。就在於咧，你個出發點啦，你影呢即係你影啲相同埋影啲片嘅出發點啦。係 咯係咯。 我就想分享下就話如果你話要比較嘅話咧，就阿嬌呢單嘢咧就同以前阿舒淇啊或者阿湯唯啊佢哋嗰啲暴露露點嘅片同相咧，個性質本質上係有分別嘅。你哋覺得 好大分別，咁人哋係翻工同佢私底下兩回事 啦。係啦，我就想帶出呢樣嘢啦，就係話觀眾係好介意咧，你呃佢嘅，其實有陣時。其實是的、即是你阿嬌你當初整了這些照片，跟著呢還有企圖或意圖是不認的，其實最初啦，到最尾沒得不認啦。但是湯唯他們為什麼說拍了這些那麼暴露看完你的所有東西、但是都有變了影後啊或者得獎呢，整件事就是說喂，我是為藝術犧牲，同埋我係唔會話好羞愧於我咁樣做，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咁樣係冇理虧噶嘛，唔係我嘅錯啊嘛，同埋舒淇雖然當初都係影啲相，但係佢就話出嚟佢係認嘅，因為我當年真係好悶啊，我當年真係為生活啊，我唔影呢輯相咧，我就可能冇呢個其他嘅選擇，基本上其實。观众都不是麻木的，观众都是会理解的整件事。我想说， 那个年代都很多这些女性、 不是的，你舒淇那輯相真的很大尺度的，如果你看过， 我记得 是很犀利的。 舒淇我想说一点，我试过做兼职呢，有个又是类似四十几阿叔啦，跟住呢当时我是类似水吧位那些咁样，咁整嘢饮啦，咁个阿叔 呢你抛樽的你识系嘛？ 哦，唔系，我系嗰啲简单版嗰啲啊，冻柠茶啲。咁嗰有个阿叔就一路开住。舒淇嗰条片啦，系一条总之喺呢条沙滩度行，但系冇着衫，跟住又行嚟我度，跟住俾张卡片我，叫我加佢 WhatsApp 咯，跟住又系喺度滴汗嘅， 有嗰个场景， 即系 阿 叔，佢一路受到佢电话嘅， 唔系佢系明，你睇我睇紧佢睇紧舒淇嘅沙滩，完全唔着衫，跟住另一方面就递张卡片俾我加 WhatsApp 咁样。 啊咁样识 你，我系觉得你两次舒淇啊， 系咯系咯，咁关舒淇咩事咧？即系佢想识你啫，其实 唔系佢哋嗰个佢哋嗰个 area 系兴一齐喺度睇咁，唔系总之佢自己喺度睇咧，跟住又要走嚟俾我睇，佢喺度睇，跟住仲要紧要问叫我加 WhatsApp 咯。 我好好奇你做嗰间嘢系咩嚟嘅，我都想去睇下。原来嗰间你兴啲人喺度睇呢啲片 嚟嘅， 唔系咁 阿赖色 咁好老实啊。 题外话你可以 沟女嘅方法咧，即系结识异性嘅方法咧就。各有門派嘅，即係你咁做，亦有其他人咧係用啲好騎呢嘅方法嘅，係啊，呢個唔出奇嘅。 但你講起裸照咧，我曾經影過喎。 你影过嘅， 冇错。 即系你会唔会分享 下？咦，好想听喎， 系 咪 先？系啦系啦。点样 咧？ 喂，但系咧，我影咧就唔系同男朋友影，我就之前同一个好 friend 嘅女仔咧，因为佢咁啱咧都系想影类似你话魏震影嗰啲咧，即系可能系你一睇就知道系赤裸裸嘅。 流线影 系啦，但系咧就会揾一啲嘢去遮住。大家重要部分，但系嗰件事好艺术噶嘛，咁我嗰时就 咩遮嘅， 嗰时其实我系两个女仔一齐摸晒衫嘅，跟住咧，然后我哋就邀请咗佢，我个女仔 friend 咧，佢本身有自己摄影师嘅，咁当然个摄影师都好 friend 啦，即系一定系相信咯。咁跟住咧，然后我哋会不断 系男定女嚟啊，摄影师。 男嚟嘅 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想影或者可以影，但系嗰个摄影师如果女嘅话，或者自己系识得嘅会更加好， 咁好啲噶。 就因为系因为识得，因为嗰个女仔 friend 其实系佢撩我影嘅，佢话好想影一辑相，咁但系就互相可能两个女仔拥抱啊，咁但系可能系。 我遮住你某啲部位，你遮住我某啲部位，大家睇就知道我哋两个都除晒衫咯。咁、即系呢一啲，但系都会好相信嗰个男摄影师系唔会流出咯，即系我哋纯粹自己个人攞翻呢一啲咁嘅相。 系啦，所以个摄影师嘅操守系好重要。 系啊，非常之重要 嘅。即系佢嗰次系好专业嘅，即系你完全 feel 到个男摄影师。 我好有兴趣睇喎，你可 唔可以攞？嗰 个奶色的 嗱，嗰个摄影师咧，同埋佢当其实嘅态度都好重要，因为咧你会分别得到嘅，尤其是你女仔咧有第六感啦，你会感觉到嗰个人咧究竟系因为系你嘅裸体而吸引啦，定系我成个作品系好吸引，我系因为你个作品我系想流传后世而做嘅呢样嘢。 同埋佢都好，即系佢都好提醒我哋，佢话以免即系将来有啲咩拗撬啦，佢自己都系即系喺我哋面前影完之后，俾咗我哋啦，我哋 back up 咗啦，就佢会即刻 delete 晒所有嘅相。 即系话我唔留底咁。 系啦，佢唔会留底。 我通通地留咗嘅， 系啦，即系即刻就俾我睇，系啦，同埋嗰个场地咧系我哋自己拣嘅，咁我哋自己拣自己布置，所以呢种情况 安全啲。 个场地喺边度啊？即系屋企自己屋企。 咪一间独立屋咯。 即系租翻嚟啊！ 租独立屋 咁 住 就咁抌 本啊！我好想睇啊，大佬真系， 因为我哋 张嚟， 有 想 系啊，有 种闪 卡。 哇，咁好容易流出去啊 ！send 咗俾你，跟住 喺度讲。我呢啲朋友唔会嘅。 唔觉。 第一集先讲个朋友同朋友之间女仔都冇睇过， 信任我你就 你冇睇过，你冇睇过系啊。 啊，咁咪我想问下，我想问下嗰阵时你个。女性嘅朋友咧，佢点解戚起条筋想影咧？ 佢不嬲都想影嘅，但系佢揾唔到一个盘，因为呢啲咧，如果你只系一个人影咧，其实系唔好睇嘅。但系如果两个女仔一齐摸晒衫，可能大家互相拥抱，有啲动作咧，你出嚟个效果好靓咯。 因为据我所知咧，嗱，如果你话突然间影一啲咁爆嘅相咧，其实好老实咧，可能系嗰、那个。影嗰個主，即係嗰個主角咧，其實可能係有一啲生活上嘅轉變啊，或者嗱，譬如大肚。大肚嘅時候，咁有啲女仔話：喂，我大肚咯，咁就會影一啲比較暴露啲，即係露個肚出嚟嗰線條啊，嗰啲相啊，或者就係話係啦，或者咧就係話我需要去做個手術。咁喂，我唔知日後點㗎嘛，即可能會變咗形，或者甚至乎可能會唔喺，甚至乎可能會過世嘅咁所以留線影，咁佢哋係會想嘅，即係有啲重大轉變。我想問下你嗰個 friend 係咪之後有一啲大嘅人生轉變，影完之後？ 咁佢又真係好似有唔同喎、 啊。係嘅。 冇錯，即係佢以前咧，之後出嚟接觸影好多即係比基尼相啊，做一啲雜誌嘅裏面嘅模特兒啦。咁佢好似話會結婚啦，咁但係影完 結婚之前影咗佢， 係啦，即係就冇佢冇再接任何一單咁樣嘅 job 係會再影比基尼咯。因為我個朋友佢身材真係超級爆。靓 哇！咁对比起上嚟，你点解应承佢？ 所以就系因为我当时都会谂死啦！ 你 咁劲，我咁嘢， 你 跟住我出嚟嘅时候，嗰件事系好 整衰咗你成坛嘢喎！ 嗰件事系，但系就话原来出嚟嘅效果又唔系我想象中嘅咁差咯。 唔系我想讲咧，就系呢个世界上面咧 ，P.S. 系好犀利嘅。 唔会啦，因为 即系帮手手嗱奶色嗱奶色，哎，我帮下你啦，个摄影师话得啦，奶色我搞掂，我帮你搞掂佢。 话明佢冇 back up 噶嘛，唔会噶。 唔系佢帮你搞完，咪俾完你咯，跟住佢洗啫嘛。 咁又冇喎。 咁佢冇，咁佢唔 back up 即系唔代表佢唔会帮你 P S 噶嘛。 你 feel 到系冇大整嘅， 系啊，冇大整嘅，纯粹可能 即系天纯天然 系 嘛。 系啦，冇错啦，嗰时都已经系啊，好耐之前嘅事啊。但即系呢啲情况下，你话要我影呢啲裸照系 O K 咯，同埋我之前都有去过大陆咧做啲叫做素描嘅模特儿咧。 系啦，嗱，好兴嘅，因为咧点解咧？好多年前，好多年前铁达尼嘅时候咧，系啦，阿 Jack 啊嘛，嗰个 哇，原要同佢做其他嘢 嘅 喎。 嗱，我就可以同你讲，嗰套戏咧画完咧系冇搞到个女主角嘅。系到最尾喺车上面先搞 哦，系分开两系 系啦。嗱，点解嗰啲女仔会喊到死去回来咧？就系男主角扫描嘅时候，佢系唔睇佢嘅，佢只不过系话我为艺术嘅啫。佢就冇谂其他嘢，佢冇谂一啲污糟邋遢嘢嘅，所以嗰个男仔死嘅时候，所以佢嗰阵时咧死嘅时候咧系咁啲女仔系为佢，如果唔系，哇，原来妖佢都系。 佢都系外在就斯文，女内女 open 咧，都系咁咸湿噶啦。咁死嗰阵时就冇咁感触嘅。 呢套嘢真系经典，我睇咯，即系可能有生以来睇得最多次嘅电影，即系 有 五六次， 但系其实你会觉得嗰个感觉好特别噶，因为我嗰时喺大陆咧都会即系唔系话嗰啲私人机构拣，佢系喺呢个广州美术学院咧，佢哋会好中意揾一啲义务嘅人会去俾里边学院里边， 即 系 冇收钱，即系唔收钱嘅。 其实咧，系啊系啊，冇收钱啊， 都几多经历噶奶食， 系有都犀利嘅经历。 但系你系，但系你系胆粗粗咁就咁上去，得啦，你画我啦。 嗰啲时候都有啲尴尬嘅，因为原来我开头以为系一班啦，原来系唔系廿零个咯，唔系廿零个咯。 有几多 个啊？有成50多个啦， 五十几个望你一个啊？ 系啊，跟住咧，然后 但系你系着衫定除衫嘅？ 除晒衫嘅，因为 哇，你真系阿奶真系 有啲 师弟啊，大佬啊， 我 嗰 面啊，我。 系咯， 唔系，我觉得嗰时超咁，每个人都应该要试下啲， 应该要突破自己， 勇士嗰啲足迹。 但系因为我影完嗰辑相，同我个女仔影完嗰辑相之后，就觉得其实 冇乜嘢啦，除啫。 即系我觉得你 尺度已经越嚟大。 人哋唔系嘅，人哋嗰啲 为艺术而 讲衫美术学院嗰啲系真系专业咗，我绝对相信佢嘅专业嘅。而你谂下，你 咁男多定女多咧？画嗰啲人。 咁真係男多嘅， 我虽然佢专业啫，但你唔排除佢思想上已经 嗱，你见嗱，你会唔会见到啲女仔话，见到你就出咁样，有冇？ 有冇啲黐线嘅？有时应该咁多黐 线。其实我冇听到呢啲嘢嘅， 你都系专业嘅， 点解嘅？点解我嗰时谂嘅，我就系觉得，喂，死啦，要 hold 几耐咧，好攰，跟住 系啦，系啦。是是是 但你系咩动作噶？但系当时你系咩动作？系啊，即系记唔记得当时 打出身，唔系即系佢系瞓喺度嘅，但系打出身有啲少少嗰啲入涅槃嗰啲咧，但系你唔拿喐得噶嘛，即系你会觉得哇好痹啊咁样。 系啊系啊， 跟住你系 打侧身瞓喺度。 系啊，冇错，跟住只手就撑住个头咁嘅啫，咁跟住就心谂， 咦，直头系咩？即系 嗰系啦，涅槃嗰啲。但系咧，我嗰时咧，其实本身佢叫我系望， 唔系嗰啲 我 卧佛啊嘛， 系卧佛， 即加谋嚟。 我就听嚟听去啲咩叫涅槃啊？等涅槃系打涅槃系两只脚咁叉埋咁样， 即系 外国画嗰啲啊，女神 系啦系啦， 跟 住其实佢本身要求我系望前方嘅，但因为我见到佢太多男仔啦，跟住我好尴尬，跟住我话我可唔可以 望第二度？ 系啦，垂低只眼睛望斜斜地咁样，佢话诶，好啦，唯有系咁啦咁样。但系其实我画完之后咧，有人问过我会唔会有后悔过？其实我真系冇嘅，我觉得。喂，好难得喎、啊！你大陆咁多亿人口，系咪先？ 但你当时见到，如果你男同学啲表情系点嘅？ 冇咩噶，佢哋真系画画就画画噶 啦。因为佢哋都唔系第一次啦， 好难睇啊！之后 有嘅，真系好似， 真好似啊！ 系啊，冇错。 有冇俾翻张要保留，即系 keep 住一张咁样？ 我冇攞到，我惊我张相如果日日搬屋唔见咗嘅， 有啲嘢留念噶嘛？ 咩啊？ 即系你做义工应该有啲留念。 佢有个奖项，即系唔知乜鬼奖俾你咯。咁但系就我冇拎走咯。 喂，好啦，喂，我哋差唔多过晒钟。哇，我谂住冇乜嘢讲啊，即系讲阿娇冇乜嘢讲啊，点知哇奶色啊奶色，奶色即系咁爆，然后我哋下一节再倾先，系真系。